María, papá. Oh, yeah, yeah. 武器最好，随便打开一扇窗，遇见樱花正盛放，满似冻上冰床夜。谁会再讲？浓雾中钟声炸响，渐似睁开了巨眼，迎着伦敦的曙光。我爱花都般霓裳，来年秋冬先去赏。就算花得起或花不起，亦心想买下，不买也念挂。来日再总店又再试他，热爱一生的年华，平庸黑板的去花，令我会懊悔后悔，半悔自己都责骂。双眼再合上，灵魂再追。又到处飞、yeah, 到处飞，沿途眼光人在北京一个堂，下个终点叫横店，默闷工作令人活最香，沿着水道的老港，坐干都拉四面看，途人留恋的眼光。我爱驱车急门桥，沿途高声的叫嚣，但叫我笑了或我喊了，绝不如何受伤也未会结疤。热爱一生的年华，又让辛苦轻去跨，没有怨半句，没怨半句，日子这放下，只带上行李，常怀自己正在到处飞、yeah, 我到处飞，去飞，到处飞， 耶、yeah, I've been around the world, Tokyo, Paris, Singapore, Shanghai, but the place I love the most